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上回我们讲到，为了纪念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舞台剧《屠夫》于2005年再次上演。朱旭通过每一个小细节塑造出了一个机智幽默的典型人物。 舞台剧《屠夫》使朱旭又一次捧到中国话剧艺术研究院第5届中国话剧奖的金狮奖。这个戏组有些特殊，特殊在年岁大的老演员多，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不仅牵挂着剧院内自己人的心，也牵挂着剧院外观众们的心。有一场戏是波克勒洗着半截脚，又急忙穿上拖鞋跑出家门口。首场演出的时候，由于拖鞋底子滑，跑到家门口的时候，朱旭几乎滑倒，观众发出了轻轻的惊叫声。第二天报纸就报道了观众担心朱旭摔着。用朱旭的话说，咱不能让观众为我担心呢。导演顾威立即和朱旭商量，改成洗脚不穿拖鞋，光着脚跑出去，只是叮嘱换景的时候要仔细检查，别留下扎脚的东西。挂国旗上梯子的时候，请演妻子的龚丽君先别下场休息，再一次上台来给朱旭扶着梯子，也就万无一失了。观众的关怀让朱旭深受感动，他只有一个想法，要对得起观众。原来的剧本有些拖拉的现象，经过顾威导演修改以后紧凑了，可是波克勒的戏就变得紧张了，一场接一场，11场戏没有一场戏能够闲下来，连到后台喝水的空闲都没有，这怎么办？决定请管理服装的王薇薇负责照顾朱旭，保证朱旭安全的上下场。朱旭打心眼里感谢王薇薇。有一次记者来采访朱旭，他就把这件事讲给记者听， 记者还给报道出去了。通过这次合作，朱旭和王薇薇建立起很好的友情。剧院医务室的大夫每天晚上都在后台随场演出，开幕前大夫总要为朱旭量一下血压，有时测量后他会轻松愉快地冲着我挑起大拇指，轻轻地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怎么样，正常吧，散了戏给咱什么酒菜呀、啊、拌白萝卜丝。哎，别介啊，总给植物也得给点动物啊，晚上了不能吃那么油腻的。哎呦，这可不行，那就得恐油症了。哎，我后场去了，你看着办吧。边走出化妆间，朱旭边自己嘟囔着，不给人家吃肉，你不知道我是食肉类，白跟你一辈子了。几十年如一日，朱旭仍延续着演出前滴酒不沾的习惯，演出后才小饮两杯。所不同的是，那些海聊的知己或已作古，或是有病缠身，朱旭只能对酒独酌，时而会引起他思绪万千。想到这些，他格外的珍惜和一些还健在的老友的友情。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电影《新乡》，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广东省某城镇住着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李汉廷，已经退休了，年轻的时候丧偶，生有一女。李汉廷不满意女儿的婚姻，女儿婚后即随丈夫去他乡，十几年音信全无，只剩下李汉廷一个人。他有一位红尘知己，姓何，名莲姑，相识多年。莲姑的丈夫在台湾，数十年不知其下落，以为早就作古。其实何莲姑也是孤身一人，这两位老人家情投意合，不知不觉早已产生爱情，他们预备在不久的将来结合在一起。李汉廷经常在生活上受到莲姑的照顾。有一天，李汉廷突然接到女儿的电报，事先并没有征求她的同意，就把十几岁的外孙子晶晶给送来了。晶晶在戏曲学校学习武生，可是孩子本人并不喜欢学京剧，这些事外公都一无所知，爷儿俩从未见过面。由于李汉廷不喜欢他的爸爸，对晶晶也没有好感，晶晶因为得不到外公的关心，对他也很冷漠。莲姑深夜来看晶晶，同时告诉李汉廷他在台湾的丈夫也有了音信，就要回来看他。这个消息使李汉廷心烦意乱，更对晶晶没有好脸色，无缘无故就对晶晶指责申斥。晶晶委屈地在洗澡间里偷偷地哭泣着，李汉廷询问他哭的原因，晶晶这才告诉他父母要离婚了，他无处可去，才一个人来到外公家的。李汉廷得知后开始心疼起孩子，关心孩子，相应的晶晶对外公也产生了感情。莲姑得知在台湾的丈夫突然死去的噩耗， 多年的心脏病突发，病已垂危，他念念不忘李汉廷。李汉廷得信儿后，急忙带晶晶去看望。莲姑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临终前叮嘱晶晶，他死后让外公为他做法事超度。莲姑辞世而去，李汉廷失去红尘知己，心痛欲碎，一病不起。晶晶心疼外公的遭遇，他担起护理外公的责任，和朱主，也就是外公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一块儿去市场购买药材，为外公煮汤，营养病体。谁知他手里的钱不够买的，出于对外公的爱，晶晶想要窃取，结果被店主人发现了，总算没有真犯这严重的错误。李汉廷病好以后要为莲姑做法事，可是手头无钱，无奈他决定忍痛割爱，卖掉跟随他几十年的胡琴儿。持着胡琴儿到茶楼招揽买主，茶客们见是上好的胡琴儿，纷纷要求李汉廷拉一段听听。正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高亢有力的唱腔，李汉廷被吸引住了，他沿着声音去寻找，终于被他找到，原来是晶晶在江边临时卖艺，以求过往行人的赞助，为解决外公做法事所用。外公这才知道外孙是受过正规训练的戏曲学校的学生，爷儿俩的感情更加深厚。晶晶要离开李汉廷，回到妈妈身边去了，祖孙二人难舍难分。大局已定，晶晶和外公忍痛告别，仍剩外公一个人独度残年。本片故事的主人翁只有老少三人，李汉廷、莲姑、晶晶，这三个人的关系通过细小的情节发生着思想感情的变化，简洁微妙，耐人寻味。李汉廷和莲姑是一对老年人的黄昏恋，风烛残年，他们相依为命，互敬互爱，是真诚的爱情。这爱情表现的方式又是尽在不言中。李汉廷对晶晶由不喜欢到由衷的疼爱，由原本不了解到了解，感情的产生变化是自然的。晶晶在幼小的心灵中感觉自己是多余的人，终于在外公的爱里缓解了他儿童心理上的孤寂。莲姑为了分担李汉廷的生活负担，他以母性的爱关怀着少言寡语的晶晶，无形中晶晶对莲姑也产生了纯真的感情，互为因果，这三颗寂寞的心都有了寄托。好景不长，不幸的是莲姑中途逝去，外公的愿望变成永远也圆不上的梦了，一切又都变回老样子。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首含着淡淡哀愁的抒情诗，美而动人，但是又有点凄凉。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周旭所扮演的外公，把孤寡老人的心态揭示得非常真实，尤其在思想感情方面的发展变化，表现得很细腻，很朴素，没有娇柔造作， 全片在慢节奏里产生着宁静，在宁静中又使人感到人物内心的不平静、冲动、撞击、波澜起伏。老人的思想感情多是通过京剧的唱腔表达出来的，这对于话剧演员来说多了一层难度。朱旭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这应归功于他平日对京剧的研究，对于这个角色的创造。他不仅准确地把人物内心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还演出了角色的职业身份，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这就把人物更立体化了。外公在莲姑的祠堂里公演打鱼杀家后，因为莲姑的丈夫要回来，他既为莲姑高兴，又为自己难过。他和莲姑的婚姻是否要成泡影呢？使他迷茫、伤感而惆怅。散戏后，他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让人给抬回来的，在酒醉中发泄着心里的郁闷。通过几句唱，唱出人物复杂的情感，又夹杂着响起观众的掌声，这掌声使他得意又自我陶醉。紧接着在外孙面前打起一个旋子，结果没打起来，跌坐在地上，这又伤了他的自尊心，一股无名火冲着外孙发泄着。外孙子受不了这委屈，一个人在洗澡间边洗边哭泣。外公在洗澡房门外窥见了，他带着自责的心情走了进来，无言地拿起毛巾替外孙搓着前胸，轻声细语地问着外孙为什么哭。外孙告诉他父母亲在离婚，他没有去处了。外公顿时了解孩子的心灵也受到了伤害，他对外孙产生了怜爱，为外孙修理眼镜架，抱他上楼去睡觉，给孩子无限的温情。从此祖孙改善了原来的冷漠关系。朱旭把这一长串复杂的思想感情有逻辑性的、有条不紊的把发展和变化一步一步地展现出来，恰到好处。莲姑临终之前，外公坐在床前，便温存地宽慰着她，下意识地握着莲姑的手，轻轻地拍着手背，好像哄着一个乖孩子，让他安静地睡着似的。从这个简单的动作里，能够看出他对莲姑无限的爱，无限的留恋之情。莲姑喜好洁净，他就静悄悄地拿着扫把，轻轻地、慢慢地为莲姑清除着堂屋的尘埃，无言地、默默地。但是从他的背后看出他内心的沉痛，又有着无可奈何的、无能为力去改变命运的安排。外孙又要离去，临别前他喋喋不休地嘱咐着。当外孙流露出舍不得离开他的时候，他理智地抑制自己的感情，即转过身去挥手让外孙快走。更让人觉得他离情难忍。外孙渐渐远去，他一个人孤寂地拿起酒瓶，借酒浇愁，并且唱着：“我好恨呐、啊，恨只恨足下不生云。”孤独和沧桑之感，在一声唱中抒发殆尽。朱旭对孤寡老人的心境有理解，有体验。 他掌握住老年人在爱情上的特点，蔫儿成，不是表面上的热情，而是朴素无华的感情。他对外孙的爱不同于富贵人家的骄纵，而是切实为孩子做点实事。影片里的京剧唱段全都不是配音，都是朱旭自己唱的，在全部影片中突出了他对人物的深重情谊。佟道明发表在1993年第一期电影艺术杂志上的评论《朱旭的银幕形象创造》一文中，对电影《新乡》里朱旭所扮演的角色评论如下：新乡里的外公比《小巷名流》里的司马二哥难演得多了，司马二哥很具体，也不乏能产生戏剧性效果的动作，而新乡里的外公则不然，更多的是心理动作，他更理念一些，更抽象一些。编导是想让观众从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老人身上窥见属于中国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但朱旭有这个本领，他能把任何一个似乎有点抽象的角色创造成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与此同时又保留了可供我们进行抽象概括与自我反省的可能。在文章的另一段他又写道，就在50年代初，焦菊隐提出了旨在提高演员塑造形象能力的新象说，从此创造鲜明的人物形象逐渐形成为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从朱旭的一系列的银幕形象中也可以看到北京人艺这一创作方法的生命力。1986年，朱旭在金鸡百花奖上被提名为最佳男演员。这里有一段花絮，最初朱旭不打算去拍这部电影，因为正在上演话剧《芭芭拉少校》，考虑到不影响该剧的演出为主要点。芭芭拉少校演出最后一场的时候，导演孙周和他的助手张申二人来到剧场看戏，散戏后已经深夜11点钟了，两个人追踪到家里，执意要求朱旭接拍此片，朱旭婉言谢绝。孙周、张申仍旧信心百倍，耐心说服。最后，孙周说：改编这个戏的时候啊，我脑子里出现的就是您，我就是为您改编的，非您莫属。如果您不演，我也就不拍了。张申一会儿靠在沙发上说，一会儿又移坐在地上讲，最后才注意到东方发白，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五点钟了。他们整整说了一夜。朱旭被二位的真诚和执着之情所感动，一口答应下来。拍摄期间，他们合作得十分融洽，他们导演与演员之间的通力合作，也是影片成功的因素之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电影《雀里人家》是朱旭的又一部电影作品。在电影中，朱旭扮演男主角孔令谈。朱旭是如何揣摩这个角色的呢？我们将在10月8号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讲，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收听。明天就是11的7天长假的第一天，11黄金周期间的纪实传奇栏目，我们将为大家安排一些特别的短篇作品。明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短篇纪实作品《奥运记忆》。